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6集。 在大阪的第二天，点子必须要单独度过了。早餐之后，秋吉说今天有很多资料要搜集，晚上才能回来，便出了门。待在酒店也不是办法，点子决定再到前一天秋吉带他去过的新斋桥等处走走。银座有的高级精品店这里也不少，和银座不同，弹子房、游乐场和精品店在这里比邻而立。也许要在大阪做生意，就需先学会放下身段。点子买了点东西，但时间还是很多。他忽然有了再去一次昨晚那个地方的念头，那座公园以及那家当铺。他决定在难波站搭地铁，他记得站名，应该也还记得从车站过去的路。买了车票，他一时兴起到零售店买了一部拍立得相机。点子下了车，沿前一天跟着秋吉走过的路反方向前进。白天和黑夜的景色大不相同，好几家商店在营业，路上的行人也很多，商店老板和路人的眼睛都炯炯有神。当然并不纯粹是活力十足，而是仿佛有不良居心栖息在闪烁不定的目光里。要是有人一时大意，便要趁虚而入，占一顿便宜。看来秋吉的形容是正确的。点子在路上漫步，偶尔随性按下快门，他想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秋吉生长的地方，只是他认为不能让秋吉知道此事。他来到那家当铺前，店门却紧闭，也许已经歇业了。昨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到，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废墟般的气氛。他拍下了这栋破屋，然后是那栋大楼。公园里，孩子们踢着足球，点子在喧哗声中拍下了照片，也将那幅猥琐的壁画纳入镜头。随后他绕到大楼的正面，现在这里看来并没有经营见不得人的买卖，和泡沫经济崩溃后那些用途不明的大楼没什么差别，不同的只是这里老朽的厉害。他来到大路上，拦了出租车回饭店。晚上11点多钟，秋吉回来了，他看起来心情极差，疲惫不堪。 工作顺利结束了？ 点子小心翼翼地探问。秋吉整个人瘫在床上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 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点子想对他说这太好了，但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。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交谈，在各自的床上入睡。辗转反侧的夜晚接连而至，小冢一成翻了个身。前几天与替原的一席话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不去。自己可能处于一个不寻常的状况，这个想法随着现实感压迫着他的胸口。那位老刑警虽然没有名言，但他暗示金枝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就他所描述的失踪与房内的状态，一成也认为这样的推论很合理。然而他附和老刑警时的心情仍有部分像是在看电视剧或小说的情节，即使明白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周遭，却缺乏真实感。 即使替元临别之际对他说，你可别以为自己能高枕无忧，他也感到事不关己。等到他独自一人，关掉房间的灯，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睛，类似焦躁的冲击便席卷而来，让他全身直冒冷汗。他早就知道唐泽雪穗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他才不赞成康晴迎娶这个女子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委托金枝调查，竟然危及到了金枝的性命。 她究竟是什么人？ 他再次思索，那女人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还有那个叫桐原亮司的男人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替元并没有交代清楚，他只是以枪虾和虾虎鱼来比喻，说桐原与唐泽雪穗就像这两种动物一样互利共生。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巢穴在哪儿，为此我追查了将近20年。 说这几句话时，刑警的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。伊诚听得一头雾水，无论十几二十年前大阪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又怎么会影响到自己呢？伊诚在黑暗中睁大眼睛，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空调遥控器，按下开关，不久便满是凉意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起，他心头一惊，打开台灯，闹钟就快指向1点钟了，一时之间他以为是家里出事了。现在伊诚独自住在三田，这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是去年买的。他轻轻地清了清喉咙，拿起了听筒。 喂， 伊诚，抱歉这时候打电话给你。 光听声音就知道来电者是谁，心里同时涌现不好的预感。与其叫预感，不如说是确信更为接近。 康琴哥，出了什么事？ 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件事，刚才他跟我联络了。 康琴压低声音的原因，伊诚更加确信，不单单是因为夜深了。 他母亲 已经走了，终究没醒过来。 哦，真可怜。 伊诚的这句话并非出自肺腑，只是自然的反应。 明天你没问题吧？ 康晴的口气不给伊诚任何反对的余地，即便如此，伊诚还是加以确认。 啊，要我去大阪？ 明天我实在走不开，史洛托麦亚公司的人要来，我得跟他们见面。 我知道，是为了美巴龙的事吧？按预定我也要出席。 你的行程已经改了，明天不用上班，尽量搭早一点的新干线去大阪，知道了吧？幸好明天是星期五，我可能还得接待客人，要是晚上没法过去，后天早上应该走得成。 这件事社长那边 明天我会说一声，这个时间再打电话过去吵醒他，他老人家的身体怕吃不消。 社长是指小冢总府。社长府邸与康晴家同样位于世田谷的住宅区，康晴是在结婚的时候搬离老家的。 你向社长介绍过唐泽雪穗小姐了吗？ 尽管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私人的领域，伊诚还是问了。 还没有，不过我跟他提过我在考虑结婚。我爸那个个性，看样子也不怎么关心。我看他也没有闲工夫管45岁儿子的婚事。 小冢总府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，他也的确不曾问过伊诚他们的私事。但伊诚早就发现这是一种极端的工作狂个性，对生意之外的事情概不关心。 一成猜想，伯父心里恐怕认为，只要那个女人不会让小种家名声扫地，儿子再婚对象是谁都无所谓。 明天你会去吧？ 康晴最后一次确认。其实他很想拒绝。听过替元的话之后，一成更加不想与唐泽雪穗有所牵扯。然而他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计划结婚对象的母亲死了，希望堂弟代为帮忙处理葬礼等事宜。康晴的这个请托，从某个角度来看合情合理。 在大阪哪里？ 他上午应该在葬礼会场安排事情，他说下午会先回娘家一趟。我已经收到传真，两个地方的地址和电话都有了，一会儿传给你。你的传真也是这个号码吧？ 对。 啊，那我先挂了。你收到传真后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吗？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好，那麻烦你了。 嗯。 一成挂断电话，下了床。人头马白兰地和酒杯就放在玻璃门书柜里。他将酒往杯中倒进约一厘米半高，站着便送进口中，让白兰地停留在舌上，细细品味其酒香味道与刺激，然后才咽入喉咙。他有一种全身血液都苏醒过来的感觉，他知道自己的神经敏锐了起来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